就是我的明天。如何告诉你我爱你，穿过这世界，你是我永远的宝贝，有了你我生命才有意义。如何告诉你我爱你，穿过我自己，空洞后我也不放弃，当你回头就会明白一切，我要你自由自在地飞。 夏季驾车容易疲劳犯困，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，夏季开车请保证睡眠充足，合理安排行程，注意劳逸结合，尽量避开中午或者晚上容易疲劳犯困的时间段行车。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时，请选择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一会儿，不过在高速公路上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充分休息后再行车。 生活与梦想，舒适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 Radio。 否就很满足，对我你只有一再的约束，我的痛苦你不清楚，可我相爱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，到底是你的全部还是你的折磨，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，如何相处我不舒服，用我的角度看这世界的拥有不如做得到的当初，超乎你想象的程度，爱我用心目让身体静止，我不愿停住，世界我要征服，我求你的付出，希望能得到你。